千帆被擒，就该认罪。如今又来送死，来，谁迟难了？ 参。 啊，老大王，此人不识相貌，乃是李承乾捕快秦琼。 你是怎么知道？ 此人善使霹雳双剑，武艺高强，卑职去年因公至此，曾与他会过一面，故而认得分明。 啊！你既是李承捕快，就该前来认罪，你为何闯入大宴？ 捕快秦琼只因拿不住相马，特地前来请老大王传下一支将令，将小人名正言行，也好与冀州府大小官员开脱赎罪。 看你不吃，你倒是有点良心，些许胆量，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 好，你既然有此好心来见本爵，为何自称相马闯入大宴？讲。 老大王，小人乃是小小的捕快，若不冒称相马，怎能见着老大王？况且老大王一对九龙神棒，天下无敌，趁此机会也好领教我领教。 老夫九龙神棒如何？ 哎呀呀呀，说九龙倒九龙，吓坏山东小秦琼。秦琼一对霹雳剑，好似雀鸟与大鹏。 什么枪？ 雀鸟与大鹏。 好秦琼啊！ 之人必然三十一群，无

门金锁连环阵，这东南的方。白蒲玉雷火炮，敌也不防。这小万诺奇葩，刀挂琉璃灯塔，敌是断命的佛桥。但是是一国秦琼，就是天下的相马，也要一网打尽那一夜。众将官，随老夫布阵去个阵。 好。手足兄弟，只因我打死人民，隐姓埋名逃奔至此，如今牡丹之上具有罗成、秦琼表兄弟名姓，但焉能见死不救？ 天宝， 俺不免将老子毒计告知秦琼表兄之道便了。 哎，哥哥，看见了没有？ 看见了。 在本月数日，老贼杨林与二哥比武较量，我看这里可有点猫腻呀。 嘿，我也为此事一心。 哎， 想你我奉了徐三哥之命打探二哥的消息。 嗯， 此事关系重大，你我回山报与三哥知道便了。 行。 好。 至今未上山来，叫咱放心不下。 哎，三哥， 来吧。 那秦二哥几儿才能够来呀？ 来吧。有旅臣禀侯上二位贤弟打探，必有佳音。 好，没有把我接走。 严大王， 探听秦二哥之事怎么样了？ 快快入旅， 快快讲来。 三哥，有什么话快快的说。 是范家 杨林老子招花帮分，分明是金钩吊儿诓引我等。 诓也得去，不诓也得去， 是要去必须定计而行。 有什么好主意快一块的说。 众位我的们下山，人人必须小心，一路之上千万不可失去自家的民心。 我与我 耳朵里 能担一世提防老子的耳目。 哎，三哥，那不是把二哥给憋坏了吗？ 来 了，都上来。好，打老先生真是真，多谢先生是妙策。 轰轰， 老虎登了钟。 下此臣。